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身上你点解咧？觉得啦，平等呢一样嘢点嚟嘅咧？即系咧，我就好好奇一样嘢，就系、是、人究竟点解会会仲追求平等呢一样嘢？即系就算你喺唔同民族啦、唔同嘅地方咧，咁、甚至乎我睇到啲实验咧，咁一啲动物咧都会追求平等嘅。 啊，系咩？ 系啦， 咩动物追求平等？我都想知。 即系其实佢都会，其实系基本上所有动物都会嘅。 唔系，我哋介绍过嗰个实验噶啦，其实都喺广为网上啊，冇错，嗰个马骝嚟嘅，其实系嗰啲中南美洲嘅即系猴子啦，系嘛？即係最先咧，就即係佢就用嗰啲青瓜嚟去換嗰啲石頭，因為佢咧就運咗幾隻嗰啲猴子喺個籠入面，咁有好多石頭嘅，咁嗰啲實驗人員咧就俾個青瓜佢，就特氹佢嗱，你攞個石頭嚟，我就俾個青瓜你啦咁。咁整下整下咧，就佢哋學曉咁做咯，咁啊個個人都攞個青瓜啦。咁但係咧，原來隔離籠都係照咁做嘅。咁但係做下嘅時期咧，就隔離籠嗰個咧就一樣攞個石頭，但係就唔係換青瓜，就係換咗啲更好食嘅嘢，譬如有菩提子啊咁樣樣。咁嘅時期咧。呢、這個龍嗰啲咁嘅馬騮咧，佢睇見噶嘛，完全，佢就開始好不滿啦，係啦，咁樣咧就直情咧到到最後啊，就情願唔要青瓜，根本就唔同你做呢個交易。咁呢樣嘢咧，其實如果你用所謂傳統主流經濟學啊，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啊嚇 ，homo economicus 咧，係冇可能成立噶嘛。因為嗰個問題就係話，你用嗰個石頭，石頭對冇用嘅啫，係嘛？我係換個青瓜，青瓜係冇菩提子唔好食，但係個問題你唔換就冇得食啊嘛。因為你亦都冇係有好過冇嘛，你冇辦法換到菩提子啊？點解你唔換咧？咁你就話佢唔憤氣啊嘛？咁其實原來唔憤氣就係對呢個唔公平嘅嚇。過程咧就係即係有意義啦， 冇 錯咁啊氣憤啦，咁啊到最後情願就犧牲個青瓜，就直情係發脾氣。咁呢個動物入面都有㗎。 嗱，即係連一個動物都有呢，咁我就好有興趣，究竟人即係追求我哋追求公平呢個心呢，其實個根源或者我哋個可以話理性根據啦，喺邊度嚟嘅呢？ 嗱，頭先我聽嗰個實驗啦，即係我估馬騮啦，佢點解寧願係犧牲多少少，所謂即係攞少啲嘢， 但甚至唔要啊， 甚至唔要咧咁樣， 冇錯， 因為佢覺得唔尊重佢，係咪？大家咁理解啊，係咪？佢都係覺得，喂，你都要尊重我㗎，係。其實我估簡單嚟講啦，即係可能入面好多好複雜嗰啲哲學嗰啲術語，但係可能最基本就係話，其實係來自一個平等尊重。再一個基本原因，頭先我點解咁驚訝，就是、因為可能你帶出一個好重要嘅思想啊，就係話嗱，而家我講嗰啲係人與人之間平等，係，就係我個範圍只喺度嘅啫，我未傾到動物啊，或者係大自然嗰啲嘅。其實有啲人都會覺得平等係要個領域咧去闊到係咩咧？唔單止 眾生平等啊， 係啦，佛陀 話 眾生平等啊，即係一花一草同我哋嗰個 一螞蟻都一樣啊， 或者係動物海嗰啲魚黑蟹啊，同我哋嗰個價值都一樣嘅。咁就另一個討論啦，即係可能去生態嗰個倫理學嘅討論啦。但今次我哋講嘅咧就係話人嘅啫， 人類 係 人嘅咧，就係話人與人之間咧，其實嗰個價值基本上係一樣嘅。 係 咁你話嚇點解會咁啊？有啲人賺錢賺多啲，有啲人係叻啲，有啲人係可以對個社會貢獻大啲。咁確實係啦，係咪有啲人一個人可以做十頂十個人個崗位嘅，咁佢梗係貢獻大啲啦。但係咧，我哋講嗰樣嘢係嗰個叫做 intrinsic value。即係嗰個內在價值，都係我哋會假定為一樣嘅，或者係覺得係一樣嘅。或者我冇咁講先啦，你覺得係咪先？即係問心嗰句，你覺得人就算即使佢嗰、那個賺嘅錢或者能力或者佢嗰個才能係唔同嘅，但係信唔信大家本身嗰個內在價值係相同嘅咧？ 嗱， 你哋先。 我講先啦，咁我就、其實我就覺得因為人佢有裡面人內在有好多價值嘅追求，咁就可能譬如話我舉例有自由嘅價值啦，咁有其他民主啊又好啊好多好多，或者我自己我有興趣我追求或者我重視嘅人嘅呢啲重視嘅價值嘅，咁我就覺得呢一樣嘢每一樣嘢都係喺我心目中可能有唔同嘅唔同嘅次序喎，係啦，咁我所以對我嚟講咧民主咧。唔係即係對我嚟講平等呢一個價值咧，我就想知道究竟點樣可以係擺喺咩位置？係啦，即係呢個就係我對平等嘅睇法啦。 明白明白。不過我問翻你個問題咧，因為幾重要嘅啫嘛。你覺得一個殺人犯 係 同你同一個 巨富 係 個價值係咪一樣？即係真心嗰句，真心嗰句。 我真心嗰句。 係啊，即係會唔會覺得，其實人都有分價值高低，有啲係死不足惜嘅喎，即係逐啲講啊，係咪？最差嘅情況就話，呢個人死不足惜，呢個人係冇價值嘅，或者係有啲人價值高過佢嘅。 係。 係咪咁諗嘅先？我哋 呢個係好複雜。其實我心目中咧，我講我真係認真嘅説話，可能會覺得好難學，但我覺得唔係。 唔係嘅， 係啦，我覺得唔係， 唔係平等， 係啦，因為我可能我係比較上即係個睇法唔同啦。但係財哥你講下， 唔係我就覺得咧，其實你話人啊，最去到最核心嗰部分咧，係唔係人人平等咧咁啊？我覺得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客觀嘅判斷，呢個係一個主觀嘅抉擇嚟嘅。 係， 其實係你作出咗一個咁樣嘅道德嘅抉擇。咁而家我覺得呢個抉擇呢其實係一切道德嘅基礎係好重要嘅。因為你放棄咗呢樣嘢，雖然冇錯頭先講有好多嘅唔同嘅境況底下呢，你好似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好大嘅疑問，係咪即係一個真係殺人犯啊點點啊咁樣。咁但係點解我哋好多時都仍然堅守住有呢個咁嘅信念呢，就係話即係喺我眼中就係所謂嗰個道德上有一個滑坡嘅問題、就是、一個 slippery slope 嘅問題。因為如果你一放棄咗呢一個最核心嘅即係棄守咗呢個嘅話咧，咁你就樣樣嘢都要可能要計分啦。咁計分嘅時咧，就將啲人咧完全 rank 啦，係嘛？哇，由最高分去到最低分，有咩事嘅時期，鐵達尼號邊個先走先咧？咁就睇你個 score 啦，係嘛？鐵達尼號嗰幾千人，我哋全部排嘅。咁嘅時期咧，其實係好容易引申出係非常之可怕嘅後果，亦都可以俾即係啲有啲野心家又或者咩都好啦，會利用咗嘅。所以我覺得點解我哋明知好多時喺現實入面咧係好難嚟去 justify 嘅，即係話你殺人犯啊，同埋一個做好多善事嘅人啊，但係你話佢係咪個內核係咪一樣嘅話？但我哋明知係困難，我哋都明知係 stupid， 我哋都堅持係嘅。其實呢個係主觀嘅抉擇。其實因為我就怕嗰個滑波。 其實諗返轉頭，其實就我哋日常生活或者係香港人幾熱明嘅，就話權利一樣嘢，權利一樣嘢，就算係權利一樣嘢就好平等嘅。點解呢？其實阿財哥都講一樣嘢，就話喂唔可以有滑波㗎喎，即係話 好多人驚㗎， 有啲人有權利，有啲人冇，有啲人可以有生存權，有啲人所謂人啊，因為佢冇我哋嘅智商咁高，佢disable 嘅。哇！佢冇噶啦，佢冇權利噶啦。咁呢個就好大件事啦。咁我哋諗翻轉頭，咁除咗我哋想避免呢個情況之外，咁我都要問呢個問題就話：咁點解要避免先？即係其實可能背後都係有一個我哋好強嘅道德嘅一個信念啊，就話係你喺某個領域兩邊，你叻啲，你係有 talent。但咧作為人，所謂人咧，其實大家一樣嘅。 係。 嗱呢個如果放棄咗呢一點嘅話咧，其實好多嘢我哋 make sense。 其實我哋都可以繼續喺呢、這個即係呢個最基礎嘅大家所有人一樣咁去討論啦。咁呢個如果話我可能我嘅睇法咧、其實我都可以一人間再解釋個個睇法嘅。 係啦，第一個幾核心咯，即係其實我哋講正義，即係我本書講正義，其實就一個內涵，即係正義嘅內涵先得噶嘛，係嘛？咁點為之正義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話要平等主義嘅。咁個基礎就係話，我哋要將人睇成有相同嘅道德價值。咁呢個好重要嘅。如果由呢點開始出發嘅話咧，我哋會發覺咧，咦，非洲人又係人，巴西人又係人，德國人又係人，中國人都係人啦、香港人都係人。其實嗰個道德價值係要我哋睇成一樣。咁如果個倫理學嘅領域就唔可以就話，我就係顧住自己個國家啲人啦，我冇成話愛國就好平躁高尚就 that's all 啦，咁其他世界啲人嘅死活我係唔會理嘅咁樣，咁就唔得嘅。咁變咗呢點好核心囉，所以如果我哋呢一點都傾唔掂嘅話呢，咁就難啲啦，係咪即係話你覺得唔係平等嘅，有啲人高級啲嘅，有啲人低級啲，咁呢個就係所有關鍵嘅。 或者我哋 一開頭就問咗你呢個問題。 我哋試下再基礎啲呢， 好 唔好話當個平等做原則咁討論。咁有好多人都問啦，譬如話有啲嘢我要付出先至得到嘅，咁有啲譬如有啲蟻咧，咁佢真係會去嘅積谷防饑咧，咁你真係會早啲預備咧，先至會得到某啲嘢喎。咁喺我心目中就係話如果人裡面咧係我哋假設咗佢本身有內在係一樣嘅價值嘅話咧，咁我可能會否定咗一啲責任啊，否定咗呢啲問題咯。即係對我嚟講，呢個係我困惑咯。 明白明白。 咁好重要嘅問題啦，即係好多人對平等都會覺得係，即係其實嗰個做嘅沙律唔做沙律嗰個 係啦係啦 一個指責，就話可能會令到啲人冇動機去努力啦，係咪？以後都大家無論你點都係俾十萬蚊你人工嘅，係咪？咁我想咁辛苦啫嚇。 或者我講再多啲例子咧，唔單止係呢啲責任問題，譬如話有一啲人係可能犬儒主義，即係嗰啲好犬儒，有啲人就好譬如話政治冷感啦，咁有啲人就即係頭先咁講，可能係即係可能好建制嘅，咁我即係我比較我想接觸多嘅人咧，咁佢哋可能會喺呢啲方面咧，咁都會傾向呢方面嘅喎。咁譬如話我就關注一啲，譬如話每個人係咪都有民主嘅權利啦，即係我哋係咪有自己選擇嘅權利啦。咁我發覺原來唔同人咧，佢哋自己個個裡面有唔同面向嘅，即係佢哋裡面重視嘅嘢都唔同嘅。咁我就有個疑問喺我心目中，我就覺得究竟係咪每個人咧都平等？譬如話我都係有呢個咁嘅政治權利啦。咁呢個對我嚟講係我就唔係好認同啦，係啦，冇錯。 即係你唔認同人有政治相同嘅政治權利？ 因為佢揀咗唔係，譬如話我係一個譬如我想做奴隸嘅，我揀咗做奴隸，咁佢自行放棄咗呢個政治權利。咁既然佢自行放棄咗呢個政治權利嘅話咧，咁我就我主要我仲要去追求一個大家平等，話你都要有呢個權利嘅話咧，咁可能我覺得好咗，我就俾你咗，但係佢可能就覺得唔好啦。呢個就係 或者我簡單回應一下就話。剛才你講一樣嘢幾有趣，就話有個人揀做奴隸，嗱呢個重要喎，就係話你都假定佢有揀嘅能力喎。嗱，其實我哋成日講嗰個道德上邊大家平等嘅基礎，就話每個人其實都有個揀嘅能力同埋揀嘅可能性。如果我哋覺得係冇嘅話咧，其實我哋基本上就某個意義上面都唔係好當佢係人嚟嘅。 呢個其實咧都可以再講。咁可以係咪時間差唔多啦？ 仲有啲。 仲有時間。咁譬如話我咧，甚至乎認為揀都未必有得揀嘅。 係點解咧？ 咁譬如話我見到可能有啲研究啦，就話原來唔同地域嘅人咧，佢哋係譬如有啲人懶啲嘅，有啲人係會比較上會積極少少嘅。咁原來可能人嘅意志咧都受咗個環境影響喎。即係譬如話我唔係唔想努力嘅，但原來咧我喺某個環境，譬如可能喺非洲嘅，好熱嘅天氣好熱嘅，咁我係我好勤力我就生存唔到嘅。咁我即係喺我個諗法上面，我就會懷疑究竟人咧係咪可以我自己揀某一個傾向嘅。咁所以呢個我亦都係我自己嘅睇法嚟㗎咯。係啦，所以我就認為甚至乎連選擇咧，我都未必認為係真係一個人好自己主觀意志就可以做到嘅決定嚟㗎咯。係啦， 我明先，即係其實嗱呢個唔否定嘅，因為你嘅選擇嘅自由係一定會有受到啲限制，係咪？即係你唔話我想揀咩就揀咩，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係咪會由此都否定埋人有一個揀個 capacity？ 呢個好重要啊，因為如果其實如果你否定咗呢樣嘢嘅話咧，或者否定咗自己有呢樣嘢嘅話咧，你根本理解唔到自己個人生。即係你諗下，你其實同一隻，我哋成日都問一個問題啦，人同動唔好話動物係機械人有乜分別？即係其實機械人完全可以做到我哋而家做到嘅嘢啦。如果科技發展嘅話，或者我哋某啲人退化到可以係同機械人差唔多啦嚇。喂，但係個問題就係人同機械人嘅分別喺邊度先？就係、是、你覺得喺邊度咧？ 因為我咧都係幾受， 或者我講我嘅諗法， 其實我非常之受呢啲咁嘅諗法影響啦。即係我譬如我甚至乎之前睇咗《自私的基因》，才哥都好中 意。係啊係啊，我極力推薦。 即係我係由我即係讀書睇咗呢本書以後，慢慢開始建立咧，我就開始越嚟越懷疑。即係我甚至乎認為人係一個基因嘅機械人啦，係啦，即係我哋只不過係啲基因嘅載體，其實我哋基因嘅存活先係最緊要啦。即係我哋反而係冇一個選擇嘅自由喺裏面嘅，咁所以呢個就係係咯。 但你唔好忘記喎 ，Richard Dawkins 咧，其實佢喺本書嘅最尾咧，佢特別標榜咧，佢話即係所有嘅地球上嘅生物都係基因嘅載體啦，係延續嘅機器啦，但係佢話只有人咧，佢係發展出呢個高等意識，係嘛，有抉擇嘅自由，所以咧佢話咧，只有我哋先至有咁嘅條件咧嚟去推翻基因嘅暴政，呢個係道金斯所講嘅，係嘛？好，咁不過咧，即係時間差唔多咧，我哋都略為休息一下咧，就下一節翻嚟咧再繼續呢個探討。 一個紅杏出場，誓要將枕邊人消滅嘅妻子，可以去到幾盡呢？由極愛到極恨，佢究竟是天下间最无可宽恕的女人，抑或是最值得同情的女人？ 情欲交战，夺魄勾魂，一个适合警界、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 洞头湾道99号。7月11号星期五晚上11点，为你重组迷魂奶昔杀夫案。